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请听纪实文学 A 号大案，叶成坚及澳门黑道大圈帮覆灭纪实，今天继续播出。 再说何景生5月4号回到出租房以后，开始时候一直处于某种亢奋的状态，心里在想，这一次抢劫成功又能分得多少钱。可是等到天黑都没有看见跟他住在一起的吴继志回来，何景生不由得犯起嘀咕来。虽然狂嫖烂赌的吴继志经常是夜不归宿，但是今天的情况不同，刚刚参加了抢劫，吴继志不应该总待在外面闲逛。何景生打开电视，看到电视报道了白天的抢劫案，并说澳门司警抓住了两个案犯，还要求市民们提供破案线索，更是心里一阵紧张。他担心被抓的人中有吴继志，那样的话，万一吴继志招供，他可就想跑也跑不掉了。何景生想给叶成坚打电话，但又怕惹得叶成坚不高兴，因为叶成坚多次强调，如果没有重要的事情，相互间最好少打电话。而一般情况下，只能由叶成坚打电话给他们，他们不能给叶成坚打电话。正当何景生恐惧、彷徨、焦急的时候，吴继志急急地开门进来了。哎呀，你去哪儿了？我正在为你担心。何景生看到吴继志，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算是落到了地下。 别说了，出事了。阿坚让我们把东西藏好以后赶快回内地。 吴继志进屋以后边说边手忙脚乱地收拾东西。原来叶成坚在他们这儿藏了一批军火，吴继志和何景生把他们认为该藏的东西藏好以后，卜老红开车来接他们，并把他们送到了海关。何景生和吴继志过了拱北海关以后，没敢在珠海停留，当即逃到了广州。 我暂时住在金叶大厦，有事就呼我或者打我的手机。 到广州以后，两个人分手时，吴继志对何景生说道，何景生则回他的家。见到一个多月没见面的丈夫，水云英并不高兴。玩够了，你还记得有个家呀。水云英以为何景生隔三差五的总往澳门跑，肯定不是去澳门赌钱，就是去澳门嫖女人，因而一见面就冷冷地说道， 心里没家，不是为了这个家老子还拼死拼活干什么呀。 何景生心里正烦乱，刚回到家，老婆就给他一个冷面孔看，自然他是没好气了。 为这个家，为这个家还三天两头往外跑，家里的生意都没法做了，也不看看你找来帮着看店的是些什么人，该进货时候不去进货，该压价的时候不会压价，库存的不少水果都烂了，拼看你怎么拼。 水云英越说越生气，想到自己每天那么辛苦，而丈夫不仅不体贴，反倒一天到晚的往澳门跑，似乎根本不把这个家当一回事，更是万分的委屈。在何景生父母的劝说下，他们夫妇两个人没有再吵下去。过了两天，何景生到他的水果店一看， 的确像水云英说的那样，他离开了一个多月，水果店全乱了套，没进时尚鲜果，原先库存的水果也没有卖出去多少。何景生做小生意还是很有两下子的，他这个水果店本来并不是租给他，而是租给了一个姓古的潮州人。何景生看到这个水果店处在一个繁闹的商业区，地理位置非常好，就千方百计想法把姓古的潮州人赶走。他找了几个在牌桌上认识的烂仔，要他们到那家水果店捣乱。在何景生的策划和指使下，那帮烂仔三三两两经常光顾那家水果店。他们掏钱买水果，但是买完以后不是故意说给的水果不够分量，借机打架闹事，就是买完水果出门以后换上坏的水果再回去要求索赔，并大闹一场。一来二去，三天两头总有人生事，姓古的潮州人实在没法再经营，就提出退租。周围那些经营水果生意的人都知道姓古的潮州人是惹了麻烦才不干的，所以谁也不敢接那样的店铺。姓古的潮州人挂出招租的广告以后，整整过了一个多月，没有人理睬他。正当他为被拖住了资金拖不了手而焦急的时候，何景生登场了。在没有人竞争的情况下，何景生以低于原价为千分之三的租金接手这家水果店的经营。何景生接手以后，这家水果店马上变得平安无事，不仅再没有人上门闹事，而且生意也是越做越红火。五月初，何景生从澳门回到广州以后，开始重新经营他的水果批发兼零售生意。他训了手下那帮打工仔一顿，让他们重新布置店面，然后自己到外地去四处采购时尚鲜果。何景生先是到从化大批的购进西瓜，随即又到清远、肇庆收购香蕉、三花梨。到了荔枝该上市的时候，他再次去从化。五六两个月，何景生基本上是在从化、清远、肇庆这三个地方跑来跑去，很少回广州。一来，那是他对水果批发生意的需要。为了多赚钱，他得购进质量好、价格低的水果，不得不在水果出产地盯着。二来，他也是有意的多待在外地，尽量的避一避五四抢劫案的风头。朱辉盯住光华糖水店，小秋和陈华盯住达道路那栋灰色旧楼房何景生的家，好几天一直没有看到何景生的踪影。七月的广州十分闷热，待在有空调的屋子里还行，到了外面稍微走上一段路，衣服马上就能湿透。七月六号那天更是闷热的令人难受。朱辉从早上九点半钟就到了光华糖水店的附近，溜达两个多小时以后，他又累又饿，就走进了光华糖水店旁边的一家快餐店，要了一碗排骨汤米粉，慢慢的吃起来。这家快餐店的生意不算好，虽然正是人们吃中午饭的时候，但是店里的客人并不多。或许正是因为生意不大好，那个四十多岁微胖像是老板娘的女人，除了在门口卖餐券和招揽顾客以外，也兼做收拾桌面脏餐具的服务员。你们隔壁糖水店的生意真好啊，朱辉对前来收拾桌上餐具的老板娘说。 能不好吗？人家的老板多能干呢，在这里开糖水店，在荔湾那边还开了一家水果行。 老板娘不无羡慕地说。 朱辉本来只是想找个话题，从侧面了解一下水云英的情况，没想到竟然十分意外地获得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原来何景生在荔湾还有一家水果行，怪不得在他家和糖水店都找不到他的踪影。朱辉不由得大喜过望，他当即给陈华打电话，要陈华和小秋马上赶到荔湾去。他们三个人在荔湾会齐以后，很快就搞清楚何景生是天一水果行的老板。7月6号和7月7号，朱辉、陈华和小秋在天一水果行附近盯了两天，可是并没有看到何景生。那两天除非是十分熟悉他们的人，要不即使他们走到你的面前，你也很难认出这三个人就是一直服装整洁、风度翩翩的朱辉、陈华和小秋。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三个人全化妆成进城打工的农村后生仔，一身衣服虽然还算齐整，但却有点脏，像是好几天没洗澡了的模样。难道何景生已经逃离了广州？经过几天的搜索、跟踪、调查和了解，一直没有发现何景生的踪影。朱辉、陈华、小秋既疲惫又着急，不由得对目前所采用的行动方式产生了一丝怀疑，并担心何景生早已远遁，而他们却待在广州守株待兔。他们将掌握的情况以及心里的想法向刘安成处长做了详细的汇报。你们的考虑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不过从多种迹象看，何景生并不像已经外逃。如果何景生已经外逃的话，他的老婆应该或多或少的知道一些他在澳门干了什么事，也就不可能没有一点反常的表现。而从你们的调查情况来看，何景生的老婆一直安安心心地做生意，可以说跟以前没有什么两样。仅仅凭这一点，也得判定你们盯住天一水果行是对的，没什么漏洞。刘安成和朱辉他们一起分析以后说，现在的关键是得跟何景生比耐心。我相信再坚持一段时间，他肯定会露面的。光华水果店交给广州市局的弟兄们，你们全心全意盯紧了天一水果行。随后刘安成对警力配备重新做了部署，并给朱辉他们下了死命令，盯紧天一水果行，争取尽早的擒获何景生。7月8号的上午，处于商业闹市区之中的天一水果行附近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小秋看到了一辆装满荔枝的大卡车在人群中缓缓地前行，并慢慢地停在天一水果行门前，赶忙轻轻地捅了捅观察另一个方向的朱辉，悄悄地说，有情况。朱辉扭头往那边一看，看到有个很像何景生模样的男人从大卡车的驾驶楼下来，走进了天一水果行。朱辉和小秋慢慢地向天一水果行接近，这个时候一直守在天一水果行附近的陈华来到了他们身边，轻声地说，我看清楚了，的确是他。何景生终于现出了踪影，守候的辛苦没有白费。他们三个人兴奋地相互看了一眼，悄悄地商量下一步的行动。何景生随时可能再次离开天一水果行，打电话回公安厅求援已经来不及了。好在离那儿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派出所，可以到派出所去请人协助。商量以后，他们决定陈华去派出所找人来控制天一水果行外面，小秋 守住天一水果行的大门，朱辉装作买水果的顾客进店里就近监视何景生。朱辉走进天一水果行以后，看到靠墙的收款台边坐着一个男人，瘦长脸秃顶，看人的眼光一闪一闪，果然跟汤城描述的阿生十分的相像。朱辉他们因为秘密监视的需要，这一天身上并没有带武器。为了拖延时间，等待援兵，朱辉不时在卖荔枝和香蕉的柜台前停下来，看一看标价，又拿起水果来认真的观察。何景生对一身打工仔打扮的朱辉并不在意，一边抽烟，一边和正在柜台内忙碌的一个中年男人聊他到从化收购荔枝的事情。那时候的朱辉感到时间过得真慢，尤其是当他看到离何景生只有几步远的地方有一个小门通往另一条小巷时，心里更是焦急。好在这个时候，朱辉终于看到陈华走进了天一水果行的大门，并对他使了一个眼色。何景生！慢慢靠近何景生的朱辉突然大喊一声，听到喊叫，何景生下意识抬头看了看朱辉，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朱辉早已一个箭步的扑过去，紧紧地抓住何景生的两个手腕，陈华也随即上去给何景生戴上手铐。 我们是警察，在执行公务，大家都站着，不要慌乱。 这时候，小秋带着刚从派出所赶来的民警走进天一水果行，对天一水果行的店员和顾客说道：朱辉和陈华压着何景生走出天一水果行的大门，上了早已停在门口的警车，很快就离开了那里。根据指挥部掌握的情况，抓捕何景生以后，参与澳门五四抢劫案后流窜到内地的嫌疑人只有阿志一个人尚未落网，其余的全部都一一的缉捕归案。为了完成田七玉副部长和陈少基厅长在迎澳门回归之际要尽快的掌握证据，予以一网打尽，达到严厉打击跨境黑社会犯罪的目的的指示，尽快的将阿志缉捕归案就成了专案组侦查员的一个重要的任务。正如梁国巨副厅长在得知叶成坚顽固抵抗拒捕开口时所说，叶成坚暂时不说没关系，我们已经抓住了那么多嫌疑人，那时候总会有人说点什么的。阿成的供词为缉捕赖伯珍和何景生提供了线索，而何景生的被捕也同样为搜寻阿志找到了突破口。经过突击审讯何景生和其他嫌疑人，侦查员了解到不少阿志的情况，犯罪嫌疑人有一点非常相似，那就是在看守所和监狱看见同案者越多越高兴。或许是聚众心理，在看守所或监狱那种地方，熟人越多越能获得相互的依赖感，也可能是看到同伙跟自己一样没能够逃掉而获得了某种心理上的平衡。反正招认犯罪事实往往是避重就轻，支支吾吾的犯罪嫌疑人，可说起同伙时一般都比较的流畅痛快干脆。何景生也是如此，当预审警官向他问到阿志的时候，他不再像说抢劫时那样东躲西藏，而是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了。由他的口供，侦查员获知阿志原名吴继志，41、42岁的年纪，高高瘦瘦，出生于广州，经常使用香港身份证。 1992年、1993年左右，跟一个姓张的广西籍年轻女人来往密切。他5月4号晚上和何景生一起到广州，曾经入住金叶大厦。何景生7月18号晚上供出吴基智的有关情况，7月19号一早，朱辉和陈华就从珠海赶到了广州。在广州金叶大厦前台电脑储存的资料当中，朱辉和陈华查到，吴基智不仅5月4号和5月5日在金叶大厦住了两个晚上，而且6月24号再次入住。遗憾的是，吴基智6月25号离开金叶大厦后的去向，一时间还无法查清。朱辉和陈华向前台小姐道谢告辞以后，走出了金叶大厦。陈华去开车时，朱辉很偶然地看到就在金叶大厦的旁边有一家门面不大的火车票、飞机票预售点。他灵机一动，忽然想到吴基智会不会坐飞机离开广州呢？当即招呼陈华一起走进那家火车票、飞机票预售点。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成功与失败，荣耀和毁灭，的确往往跟偶然两个字相联系。而一个优秀的侦探，除了必须具备脑子灵、反应快等基本的素质以外，腿快、嘴勤、不怕辛苦、不嫌麻烦和琐碎，也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条件。朱辉偶然发现一家外表很不显眼的火车票、飞机票预售点，不怕麻烦、不嫌辛苦，多走几步路进去了一趟，就得到了收获和报偿。他从预售机票的存根上找到了吴基智的名字。吴基智、张秋林、郑小军三个人一起订了6月25号从广州飞往广西南宁市的机票。朱辉将这一发现报告指挥部以后，与何景生的供词中提到的吴基智1992年、1993年左右跟一个姓张的广西籍年轻女人来往密切相联系。刘安成、吴军和侦查员们都认为，张秋林很可能就是何景生提到的那个跟吴基智关系密切的广西女人。吴基智这次 99% 是跟张秋林一起跑到了广西。至于和他们用同一张订票单的郑小军，有可能是吴基智的同伙，也有可能是张秋林的亲戚朋友。无论如何，必须尽快地派人去广西缉捕吴继志。 纪实文学 A 号大案，作者林文进，演播李志新，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请听纪实文学 A 号大案，叶成坚及澳门黑道大圈帮覆灭纪实，今天继续播出。 获知吴继志经常使用香港身份证以后，指挥部曾跟香港警司联系，要求提供吴继志的有关情况。7月19号，专案办公室收到香港警司发来的传真，吴继志留在香港警司的案底还真不少。其中1982年3月7日抢劫香港西环路龙福表行的案卷尤为引人注目。吴继志于1979年偷渡香港，应该说他的运气还是不错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香港房地产业的黄金时期，建筑业也就随着房地产业的兴盛而水涨船高。吴继志偷渡香港前是广州市东风机械厂的电工，就凭着有点技术，他比较容易就在一个搞室内装修的小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偷渡者刚到香港，除了有相当得力的人接应以外，一般都比较艰难，人生地不熟，没有身份证，大多数人是找不到正当的工作。像吴继志这样找到相对稳定工作的，也得遭受苛刻的层层盘剥。那时候吴继志只能拿到同在一起干活的香港人一半的工资。即使这样，跟在广州东风机械厂每月三四十块钱的收入相比，他已经非常心满意足了。刚刚从封闭的内地进入开放繁华的香港，难免让许多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年轻人眼花缭乱。每当夜幕降临，香港到处红灯酒绿，无上装酒吧、泰式、日式、北欧式，各式各样的桑拿按摩，还有香味四溢、装潢华美艳丽的酒店餐厅。男人到了香港就怕没钱，不怕没地方消费。吴继志很快就发现香港是属于有钱人的世界，有钱就能获得世界上应有尽有的享受，没钱自然只能是看着别人享受，甚至只能是想象别人如何享受。他感到了不平衡，并期盼着能够尽快的享受一番。既没有背景又没有特别技能的吴继志，像许多期盼一夜暴富的平民一样，开始沾上了赌博。尤其是跟他一块儿在内装修公司打工的阿松，买彩票中了奖，一下子就拿到了50万元花花绿绿的港币，更是使他对博彩入了迷。奇怪的是，阿松能中奖，吴继志却中不了奖。200、300、500、1000，他买彩票的份额越来越大，结果是越陷越深。不知不觉间，吴继志欠下了六叔将近10000港币的高利贷债。六叔是专在大圈仔中放高利贷的一个中年男人，在九龙一带小有名气。1982年6月的一天晚上，吴继志正在街上闲逛，六叔手下的阿峰和荣仔找到他，半推半拉的把他揪到了六叔的面前。 阿志啊，准备什么时候给我钱呀？啊？ 六叔看也没看吴继志， 边把玩手中的两个石球，边漫不经心地问道：“ 柳叔，我一定还，一定还，请您宽限一段时间，我有钱了一定还。” 吴继志早就知道六叔是道上的名人，不好惹，如今看到这种阵势，更是感到惶恐不安。 一定还，都这样说我听得多了，可越是说话痛快的，越是没有钱还。阿芝啊，你给我听好了啊，再宽限你一个月，一个月以后拿12000块钱到这儿来，如果到时候没钱，就拿一只胳膊来吧。 六叔一下子变了脸，闪着寒光的双眼紧盯着吴继志，声音不高但恶狠狠地说道：“ 六叔，求求你再多宽限我几个月，一个月我实在凑不得那么多钱呢，我是……” 阿峰、荣仔，送客。 六叔没有兴趣再听吴继志诉苦。那一天，吴继志被阿峰和荣仔推出六叔家的大门之后，焦急、愤恨、恐惧而又无奈。他知道欠了六叔的钱，想跑是跑不掉的。那年阿坤欠了六叔40000多港币的赌债，跑到马来西亚躲了一年多，后来有人在泰国曼谷的火车站看到少了一只胳膊的他，而六叔对阿坤的警告正是不还钱就交出一只胳膊。吴继志开始感受到了后悔的滋味，后悔当初听信阿峰的话。半年前，吴继志买了几次彩票都没中奖，想再买又没有钱。正当他想搞点本儿再去搏一搏时候，阿峰找到了他，对他说：“六叔那儿有的是钱，随时都可以去取。”还说龙仔就是从六叔那儿借钱去买彩票中的奖。吴继志从六叔那儿借过3次钱，一共4000多港币。半年以后变成了10000多，利息的确是高了一点，但那是六叔定下的规矩，六叔的规矩谁都不能破。从六叔家出来以后，吴继志不想回自己住的地方，6平方米的小屋子放2张高架床睡4个人，就像堆沙丁鱼罐头似的。再说回到那儿也搞不到钱，钱钱钱，吴继志像是中了邪，脑子里只想着一个钱字，想的到哪儿去弄钱还给六叔。就这样，不知不觉间，吴继志走到了一家表行的门前。香港的表行当街的一面基本上都是大玻璃窗户，为了采光，也为了让人们在街上走过就能看到屋子里亮闪闪的各种名表，不花钱就做了广告。晚上在灯光的照射下，玻璃柜子里的各种名表更是发出诱人的熠熠光彩。正是啊，刚打瞌睡就有人送来枕头，吴继志看到表行内躺在玻璃柜子里闪烁不停的各式手表，不由得他心中一动。他记得阿松中了50万港元的大奖时，他们这一伙是既羡慕阿松，又可惜中奖的不是自己而是阿松，怀着十分矛盾的心理起哄着要阿松请客。一夜暴富得意洋洋的阿松故意装作不当一回事儿地说：“50万算得了什么呀？哈，我们穷人当他是钱，可是那些有钱人的眼里，这还比不上一块表呢。”就是从阿松的吹嘘中，吴继志知道了，欧米伽、劳力士、雷达那些表虽然名贵，但有些镶上钻石的手表 更是价值不菲，往往是好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港币才能买到一块。当时吴吉志就想什么时候能弄到一块那种手表，可就成百万富翁了。现在看到表行里面那么多表，正为欠下六叔的钱而焦急恐惧的吴吉志自然而然地动开了硬抢的心思。动了抢表行的心思以后，吴吉志开始暗暗地观察。他发现表行的警戒并不严密，没有专职的保安，表行的职员也显得比较文弱。经过几天的策划和准备，1982年2月30号，吴吉志用一个挎包带了一把菜刀和一支玩具手枪，来到他盯了一段时间的顺丰表行。他已经打探清楚，知道香港的表行大多数都投了保险，被抢的时候一般都不会反抗，以免受到伤害。因而他觉得香港的商人往往比较惜命，胆子小，有一支仿真的玩具手枪加上一把锋利的菜刀就足够了。可正当他瞄准表行的顾客不多，准备冲进去的时候，却看到有两个香港警察从街边向表行走来。吴吉志大惊，赶紧装作逛街购物的顾客，强作镇静地走进表行。警察虽然没有在表行停留，更没有搜他的身，但是吴吉志还是暗暗地责备自己粗心大意。抢劫怎么说也不能在过于繁华热闹的大街上进行。于是吴吉志又开始寻找新的目标。很快吴吉志就看准了西环路的如意表行。那个地方比较僻静，又有几个路口，抢劫得手以后有好几条逃走的路线可供选择。1982年3月7日吴吉志按照计划，趁中午人们都比较倦怠的时候，装作买表的顾客走进了如意表行。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十分顺利，吴吉志掏出他那只花几块钱从玩具摊买来的手枪，逼着那几个表行的店员和两三个顾客挤到角落里，然后用菜刀砸碎早已选好的一个玻璃柜，大把大把地抓起白金闪亮或黄灿灿的手表往挎包里装。看到表行的老板和店员那么胆小，在玩具枪口下就如此的驯服，吴吉志心里放松了许多，想着这么多名贵的手表马上全部属于自己，这些表能够换来很大的一笔钱，更是十分的得意，甚至觉得只要够胆敢搏，发达并不难。可是正当吴吉志做着发财梦的时候，一阵刺耳的警笛声由远而近，可以明显的听出有警车向表行这边驶来。吴吉志顾不得再从玻璃柜里抓手表，提起已装了不少手表的挎包，三步并作两步的窜出了表行的大门。那时候的吴吉志毕竟还缺少犯罪的经验，他进了表行只顾从玻璃柜里拿手表，根本不懂破坏暗藏的报警装置。失手以后，他不会挟持人质，也不会选择逃跑的路线，因而听到警笛声慌不择路在大街上猛跑的他，很快就被警车追上了。面对着几只黑洞洞的枪口，吴吉志只有乖乖地扔掉菜刀和玩具手枪，举手投降。人赃俱获，持械抢劫的吴吉志被判入狱五年。1987年吴吉志出狱以后，犯过抢劫案的他很难再找到正当的工作，只好到澳门的赌场帮人放数和收数，就是说放高利贷和追欠款。吃过高利贷大亏的吴吉志在放数和收数的时候心黑，下手也够狠，因而引起了曾在香港和他一起小偷小摸的叶成坚的注意，并把他 拢到了自己的帐下。参加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的众多成员，开始时候的动机和目的并不完全相同。李新文、汤成这些从农村出来到珠海、深圳打工的年轻人，或许是不肯老老实实的打工谋生，或许是抗拒不了繁华都市的多种诱惑，又缺少法律知识，觉得不论干什么只要能赚点钱就能照顾家庭，并为以后的发展打好基础。吴志彪、朱新佩这些生长在城市里的年轻人，由于没有强硬的家庭背景，又没有特别的技能，工作和生活都不是很顺心，眼见有人迅速的致富，心理上不平衡。这两种人都比较容易成为各种犯罪集团网罗新成员的对象和目标，而叶成坚和吴基志这些人则明显具有职业罪犯的特点。犯罪既是他们的生存需要，同时也有报复社会的阴暗心理。像吴基志沾上毒瘾以后，无论是做水果批发生意还是搞室内装修的正当收入，都不可能满足他吸毒的需要，如此犯罪似乎成了他的必由之路。以职业罪犯为核心，吸收莽撞冲动、心理不健康、好勇斗狠的年轻人组成暴力犯罪团伙，无疑已经形成了有组织犯罪的新特点。这种暴力犯罪团伙不仅对社会更具危害性和破坏性，而且似乎不乏发展的潜力。叶成坚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组织起一个凶狠残忍的跨境暴力犯罪团伙，就证明了这一点。吴基志加入叶成坚这个团伙以后，就觉得比原先自己一个人单干舒服和安全，事前有人策划筹备，行动的时候只需跟许多人一起动动手，风险不算大，拿的钱可不少。因而五月初逃到内地以后，吴基志并没有就此收山的打算。他认为避过风头以后，叶成坚肯定会再次召集人手接着干，这样住在广州金叶大厦时，他跟早就认识的郑小军联系，准备将在他看来相当够胆也有谋略的郑小军介绍给叶成坚。郑小军算得上是一个惯犯，两年前他就因诈骗而被公安机关通缉。郑小军接到吴基志的电话以后，马上赶去金叶大厦跟吴基志见面。正被通缉的郑小军也在谋划一桩新的诈骗，刚好缺少一个吴基志能够扮演的角色。原来郑小军听说某贫困地区来了一笔扶贫款，他准备跟吴基志一起到那儿，让吴基志装成一个香港回归前移居澳大利亚发展的富商，以回内地寻找投资养殖业为名，用送手机和送钱的手段勾引当地的实权人物，将那笔扶贫款骗到手以后再逃之夭夭。虽然郑小军的计划算不上新奇高明，但并非没有成功的可能。实际上不少所谓的来自海外的投资者用的全是空手套。吴基志很赞赏郑小军的计划，但是他担心万一碰上当地的实权人物比较精明，进一步查询自己正犯案潜逃，很有可能因而暴露行踪引火烧身，就没同意实施。这样从广州飞到南宁以后，吴基志和郑小军分手，跟张秋林回了他娘家。1999年7月20日，专案组的侦查员朱辉和陈华奉命飞往南宁， 查找和缉捕吴继之。我国比较完善的户籍管理的确在许多方面都值得骄傲。在侦破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的过程当中，侦查员多次由户口入手而找到犯罪嫌疑人的线索和行踪。追踪吴继志同样是从户籍入手，找到了他的藏身地点。知道吴继志的老婆大约是广西南宁人，名叫张秋林。在南宁市刑警支队的积极协助下，朱辉和陈华花了一天多的时间，在南宁市公安局的户籍档案中先找齐全市名叫张秋林的人，然后用排除法将男性和20岁以下40岁以上的女性去掉，只留下30岁左右的女性张秋林，再与曾在广州工作和境外婚姻相联系，这样跟吴继志有特殊关系的张秋林与茫茫的人海中浮现出来了。张秋林时年29岁，已婚，其父为广西某大学的干部，家住广西某大学的教工宿舍。张家的户口档案虽然没有出现吴继志的名字，但是十分醒目地记着张秋林之子吴某某五岁，儿子五岁姓吴，这和吴继志与张秋林相识于1992或者1993年，结婚六七年的情况十分相符，应该不会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朱辉和陈华认定，这个张秋林 99% 就是吴继志的老婆。7月21号的上午，南宁市刑警支队派了两个侦查员陪同朱辉和陈华来到了南宁市西郊的广西某大学。七月份正是学校的暑假期，朱辉和陈华好容易才找到了学校保卫科的贾科长。听他们简单的说明来意以后，贾科长介绍说，张秋林的确是他们学校的一个教工子弟，90年代初被他所在的公司派到了广州办事处，听说是在广州跟一个姓吴的香港人结了婚，并去了香港。这进一步证明张秋林确实就是吴继志的老婆。贾科长还说，前段时间是听说张秋林和她的丈夫从香港回来了，可是这几天一直没有看见过他们，因而没法证实张秋林和她的丈夫是不是真的回来了。 纪实文学 A 号大案，作者林文进，演播李志新，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